的故事天地。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王静慧的散文《爱尔兰文学交响曲》。文学主打星单元，请大家欣赏根据关汉卿的剧本《谢天香》改编的戏剧故事。 首先，我们继续欣赏清华大学教授王静慧介绍爱尔兰近现代作家的文章《爱尔兰文学交响曲》。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生于1906年，去世于1989年的爱尔兰戏剧家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也具有平民化、随意性、场景碎片化的特点。正如马丁·艾斯林在《荒诞派戏剧》中所指出的，其实荒诞派戏剧是向着更古老的传统回归。荒诞派非语言等艺术手法的表达与爱尔兰古代滑稽剧密切相关。贝克特在爱尔兰的成长经历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戏剧创作。从大环境看，他所经历的爱尔兰是凯尔特文明衰落，英国殖民文化大规模涌入，天主教、新教、独立组织与各种起义交织的国度。我们只有想象十岁的贝克特在爱尔兰复活节起义期间，被父亲领着目睹都柏林的大火，看一个城市的繁华如何在一夜间化为灰烬，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喜剧里那种荒凉感和个体的渺小无助感。1953年和1954年，贝克特等待戈多先后在巴黎与伦敦首演。剧本中两个流浪汉从开始就在一棵枯树下等待戈多，尽管他并没有说一定要来，但是他们必须等待。这种抽象极简的风格开启了荒诞派戏剧之河。英国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200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深受贝克特的影响。品特的剧本也用极简的对话以及光秃秃的场景展现现代社会里人们的惨淡生活。对于贝克特的影响，品特曾经说，贝克特推销什么他都会愿意收购，因为他催生了美的事物。2005年布克奖得主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曾做过这样的分类，今天的爱尔兰作家分两派，要么是乔伊斯派的，要么就是贝克特派的。乔伊斯总是想方设法把世界填得满满的，而贝克特则刚好相反，总是给世界留空，等人们思考怎么办。谈起爱尔兰作家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来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詹姆斯·乔伊斯是不可回避的人物。乔伊斯生于1882年1941年去世，他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不仅开创了意识流的创作手法，也深入地刻画了都柏林居民精神生活的庸俗和乏味。该书不论是在结构还是语言上都做了大胆创新，使其成为世界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的《都柏林人》同样描述了这座爱尔兰城市中卑微者生活的磨难与困苦。小说集里的每一个故事都已经够让人感触，而这些故事又汇成生活在一个区域的一群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们如同等待戈多中的人物一样，悲哀无奈地生活着，等待着，但是读者能够感受他们在迷茫之中充满着期待。乔伊斯作为爱尔兰文学界的巨匠，受到其他爱尔兰作家的敬重，比如当他在完成芬尼根的守灵夜过程中，因为各种家庭事务缠身，加之眼疾困扰，写作速度下降，于是他的仰慕者包括贝克特都出力帮他渡过难关。当这部作品出版后被批评，贝克特又马上撰写文章声援这本新书。贝克特在法国结识乔伊斯之后，继承了他的助手，又是他的忘年交。 贝克特戏剧中将生活场景碎片化的表现方式，以及对人类困惑、焦虑与孤独的富含哲学思考的抽象表述，与乔伊斯的意识流表述方法异曲同工。但是贝克特本人也许意识到，在小说创作方面，他将永远处于乔伊斯的阴影之下，所以尽管他的小说创作卓有成就，但是还是在戏剧创作领域多加尝试，并且开拓出了一片天地。这样一来，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小说领域有了乔伊斯，戏剧领域有了贝克特。 部分由于爱尔兰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部分由于爱尔兰作家多是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到异地打拼，许多爱尔兰作家有很强的群体认同感，拒绝被异质文化同化。当时也有一些爱尔兰作家会固守家园，从未到过伦敦或者巴黎生活过，比如威廉·卡尔顿，他一直以爱尔兰的乡村生活为描述重点，笔下有各种类型的农民人物形象，凸显了爱尔兰农民的苦难生活。叶芝将威廉·卡尔顿称为爱尔兰最伟大的小说家。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爆发了持续一周的起义，对此许多作家都有所描写，叶芝也写下挽歌纪念在起义中牺牲的爱国人士，同时也对起义者的狂暴行为表示质疑。狂热的民族主义让爱尔兰的文化氛围变得极为保守，这也是后来许多作家纷纷离开都柏林的原因。长期居住在国外的乔伊斯也努力提携爱尔兰的本土作家，比如对弗兰·奥布莱恩的作品，乔伊斯一直大力推荐。奥布莱恩的《双鸟游水》和《第三个警察》以荒诞、幽默、戏讽的喜剧为特色，曾被媒体选入20世纪百部最佳小说之列。可惜的是，这位作家因为父亲早逝，过早地担起了照顾众多兄弟姐妹和母亲妻儿的重任，生活的艰辛加上酗酒，他在54岁就死于酒精中毒及癌症。尽管他的作品没有乔伊斯和贝克特那么多，但是仍对迪兰·托马斯、约翰·厄普代克、威廉·特雷弗、库尔特·冯内古特、伊什梅尔·里德等作家产生深远影响。文学研究者将其与乔伊斯、贝克特合称为爱尔兰文学三剑客。爱尔兰作家不仅在戏剧与小说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夸张怪诞的风格在奇幻文学界的作用也尤为明显。比如叶芝不仅是诗人和剧作家，也是众所周知的神秘主义者，他甚至创建过都柏林秘术兄弟会。尽管他的神秘主义观点被一些人诟病，但是不能否认爱尔兰的神话与民间传说对其影响很大。他不仅收集和出版相关作品，还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着力展现。吸血鬼小说的鼻祖布拉姆斯托克也是来自都柏林的奇幻文学作家，他是德拉库拉的作者。恐怖小说界的一个著名奖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包括斯蒂芬金在内的很多作家都会以获得布拉姆斯托克奖为荣。奇幻文学界还有一位来自爱尔兰的作家 C.S. 路易斯，尽管他在英国牛津生活了大半个世纪，但是他的童年在爱尔兰度过，在那里他阅读过的书籍、大人给他讲述的爱尔兰的民间故事、北欧神话传说、那些小妖精、食人魔、巨人怪都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深处，以至于后来经历了弑母创伤、两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战争中的血肉横飞之后，他将自己对生活的感悟融入了奇幻文学之中，代表作是《纳尼亚传奇》系列。该系列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发行量超过1亿册，吸引了不同国家的几代读者。不只是儿童，成年人也折服于作品中想象的魔力。在那个缤纷多彩的想象空间里，一方面人是不用长大的，仍然可以做许许多多现实生活中自己不敢做的事情，另一方面颠倒轮回的因果关联又影射着成人世界的林林总总。读过之后，读者既感受了心惊肉跳，又可以掩卷安慰自己，没事儿，这不是真的。这种矛盾的心理大概是让奇幻文学可以在文学领域一枝独秀、经久不衰的原因。从《指环王》到《哈利波特》，从《暮光之城》到《向达伦大冒险》，每出来一个奇幻系列，总会迷倒成千上万的大人和孩子。 当代奇幻文学界还有一位生活轨迹与 C.S. 路易斯相反的爱尔兰作家向达伦，他1972年出生在英国伦敦，六岁时随父母移民爱尔兰，自我归类为爱尔兰作家。他的笔名出自其重要传奇系列《向达伦大冒险》，该系列由12本书构成，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向达伦的小男孩成为半吸血鬼的故事。读他好似看到哈利波特到了暮光之城，里面有吸血鬼、血腥的杀戮，还有令人心痛的好友反目成仇。但是比较而言，他的作品有更深邃的伦理意识，比如他的结尾总会落在人性深处的淳朴与担当。其实这一系列与纳尼亚传奇一样，带有明显的北欧文化特色和爱尔兰民间传说的痕迹，读者像维京海盗甚至贝奥武夫故事的延续。天马行空的想象之余，向达伦对读者提问的回答也非常坦诚和励志。比如当他被问及如果拥有超能力他会怎样做，他坦诚地说，超能力这种捷径会降低一个人的成就感，因为任何生活的目标都应该通过努力、奉献和专注来实现，那样才有意义。他本人也一直笔耕不辍，至今为止已经出版40多部奇幻小说，包括恶魔系列、僵尸系列、城市系列等，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量超过2500万册。总之，爱尔兰特有的历史与文化造就了一群独特的爱尔兰艺术家，他们一方面保留着荒诞、幽默、诙谐的风格，另一方面从未放弃自身的社会担当，努力用文字探寻生活中的奇迹。爱尔兰文学就像爱尔兰的土豆和音乐一样，低调而优雅地为世界文学做出重要贡献。 好，朋友们，王静慧的散文《爱尔兰文学交响曲》我们欣赏完了。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粗略了解爱尔兰近现代文坛在戏剧、小说、奇幻文学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同时重新认识一些我们早已熟知的作家的国籍。比如，可能不少人把王尔德当成英国人，把贝克特、C.S. 路易斯当成美国人，把乔伊斯当成美国人或者英国人的估计也不少。这一方面与他们长期在爱尔兰以外的国家生活和创作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爱尔兰独立较晚有关。再者，可能也与他们的创作内容和风格与爱尔兰这个地域的相关性不高有关。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共性以及与爱尔兰文化的血肉联系。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大家欣赏根据关汉卿的剧本《谢天香》改编的戏剧故事。昨天我们欣赏了这个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大词人刘勇与青楼女子谢天香情投意合，却不得不分离。离别前，刘勇委托朋友开封府尹钱大隐照顾天香，钱大隐以娶妾为名为天香赎身。请继续收听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钱大隐正陷入了沉思，不料张骞又报说刘勇求见，有话还要说说。钱大隐说叫他进来。一碰面，钱大隐就问你又要说什么。刘勇说哥哥，你要关心照顾谢天香。钱大隐的气不打一处来，冷冷地说贤弟，你是砍了竹子种桃花呀。刘勇回答道多谢了哥哥，长拜而出，得意地告诉天香说我哥哥讲我是砍了竹子种桃花。天香说大人把桃花比作女色，竹子比作君子，看了竹子种桃花是责备你种女色不种君子。刘勇想了想说哎呀，这样一来我反而更不放心了，我再去和哥哥说说。天香拦住不放，张骞也不敢再抱。刘勇说哥哥待我好呢，直趋而入，吓得张骞跟着高呼刘勇再次求见。刘勇一声哥哥刚出口，钱大隐一肚子气一泻而出说刘勇又来找我照应谢天香，这样的沉迷轻狂如何了得。